你好，我是王某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Sqlite 与线程值如何创建正确的线程值。虽然在 Java 语言中，创建线程值看上去就像创建一个对象一样简单，只需要 new thread 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创建线程值远不是创建一个对象那么简单。创建对象仅仅是在 JVM 的堆里分配一块内存而已，而创建一个线程呢，却需要调用操作系统内核的 API，然后操作系统要为线程分配一系列的资源，这个成本就很高了。所以线程是一个重量级的对象，应该避免频繁创建和销毁。那如何避免呢？应对方案估计你已经知道了，那就是线程值。线程值的需求是如此普遍，所以 Java SDK 并发包自然少不了它。但是很多人在初次接触并发包里线程值相关的工具类的时候，多少都会有点懵，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线程池和一般意义上的池化资源是不同的。一般意义上的池化资源都是文中展示的那样，当你需要资源的时候就调用 acquire 方法来申请资源，用完之后呢就 release 释放资源。如果你带着这个固有的模式来看并发包里的线程池相关的工具类的时候呢，你会很遗憾地发现它们完全匹配不上。Java 提供的线程池里面压根就没有申请线程和释放线程的方法。为什么线程池没有采用一般意义上池化资源的设计呢？如果线程池采用一般意义上池化资源的设计方法，那应该是如文中示例代码那样。你可以来思考一下，假如我们获取一个空闲的线程 T1， 然后该如何使用 T1 呢？你期望的可能是这样，通过调用 T1 的 execute 方法传入一个 runnable 对象来执行具体的业务逻辑，就像通过构造函数创建线程一样。可惜的是，你翻遍 thread 对象的所有方法都不存在类似 execute runnable 这样的公共方法。所以线程池的设计没有办法采用一般意义上池化资源的设计方法。那线程池该如何设计呢？目前业界线程池的设计普遍采用的都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线程池的使用方是生产者，线程池本身是消费者。在文中的示例代码中，我们创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线程池 MyThreadPool， 你可以通过它来理解线程池的工作原理。在 MyThreadPool 的内部，我们维护了一个阻塞队列 WorkQueue 和一组工作线程，工作线程的个数由构造函数中的 PoolSize 来指定，用户通过调用 execute 方法来提交 runnable 任务。 execute 方法的内部实现仅仅是将任务加入到 WorkQueue 中，MyThreadPool 内部维护的工作线程会消费 WorkQueue 中的任务并执行任务，相关的代码就是代码一处的 while 循环。线程池主要的工作原理就是这些，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呢？那如何使用 Java 中的线程池呢？ Java 并发包里提供的线程池远比我们上面的示例代码强大的多，当然也复杂的多。 Java 提供的线程池相关的工具类中最核心的是 ThreadPool Executor， 通过名字你也能看得出来，它强调的是 executor，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池化资源。 ThreadPool executor 的构造函数非常复杂，如文中所示，这个最完备的构造函数呢有七个参数，下面我们一一介绍这些参数。你可以把线程池类比一个项目组，而线程呢就是项目组里的成员。 callPoolSize 表示线程池保有的最小线程数，有些项目很空闲，但是呢人也不能都撤了，至少要留 callPoolSize 个人坚守阵地。 maximum pool size 表示线程池创建的最大线程数，当项目很忙的时候就需要加人，但是呢也不能无限制的加，最多就加到 maximum pool size 个人，当项目闲下来的时候呢就要撤人了，最多能撤到 call pool size 个人。 keep alive time 和 unit， 上面提到项目根据忙闲来增减人员，那在编程世界里如何定义忙和闲呢？很简单，一个线程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执行任务就说明很闲。 keep alive time 和 unit 就是用来定义这个一段时间的参数，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线程空闲了 keep alive time unit 这么久，而且线程池的线程数大于 call pool size， 那么这个空闲的线程就要被回收掉了。 WorkQueue 工作队列和上面示例代码中的工作队列是同义的。Thread Factory， 通过这个参数你可以自定义如何创建线程，例如你可以给线程指定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Handler， 通过这个参数你可以自定义任务的拒绝策略， 如果线程池中所有的任务都在忙碌，并且工作队列也满了，前提是工作队列是有界队列，那么此时提交任务，线程池就会拒绝接收。至于拒绝的策略，你可以通过 handler 这个参数来指定。 Threadpool Executor 已经提供了四种策略，分别是 Caller Runs Policy， 提交任务的线程自己去执行这个任务， Abort Policy， 默认的拒绝策略会 Throws Reject Execution Exception 这个运行时异常， Discard Policy， 直接丢弃任务，没有任何异常抛出， Discard Oldest Policy，丢弃最老的任务，其实就是把最早进入工作队列的任务丢弃，然后把新任务加入到工作队列。 Java 在 1.6 版本还增加了 Allow Call Thread Timeout 方法，你可以让所有线程都支持超时，这意味着如果项目空闲，就会将所有的项目成员都撤走。那在使用线程池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考虑到 Threadpool Executor 的构造函数实在是有些复杂，所以 Java 变化包里提供了一个线程池的静态工厂类 Executors， 利用 Executors 你可以快速创建线程池，不过呢，目前大厂的编码规范中基本上都不建议使用了，所以这里就不花篇幅再介绍了。不建议使用 Executors 的重要原因是 Executors 提供的很多方法默认使用的都是无界队列，高负载情况下无界队列很容易导致 OOM，而 OOM 会导致所有请求都无法处理，这是致命问题，所以强烈建议使用有界队列。使用有界队列，当任务过多时，线程池会触发执行拒绝策略。线程池默认的拒绝策略是会 throw reject execution exception 这个运行时异常。对于运行时异常，编译器并不强制你去 catch 它，所以开发人员很容易忽略。因此，默认拒绝策略要慎重使用。如果线程池处理的任务非常重要，建议自定义自己的拒绝策略，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呢，自定义的拒绝策略往往和降级策略配合使用。使用线程池还要注意异常处理的问题，例如通过 Threadpool Execute 对象的 Execute 方法提交任务时，如果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运行时异常，会导致执行任务的线程终止。不过最致命的是，任务虽然异常了，但是呢，你却捕获不到任何通知，这会让你误以为任务都执行得很正常。虽然线程池提供了很多处理异常的方法，但是最稳妥和简单的方案还是捕获所有异常并按序处理，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整体总结来说，线程池在 Java 编发领域非常重要，很多大厂的编码规范都要求必须通过线程池来管理线程。线程池和普通的池化资源有很大不同，线程池实际上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一种实现，理解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是理解线程池的关键所在。创建线程池，设置合适的线程数也非常重要，这部分内容呢，你可以参考专栏10 Java 线程创建多少线程才是合适的那篇的内容。另外之前在专栏中我也推荐过 Java 并发编程实战这本书，该书第7章取消与关闭的 7.3 节处理非正常的线程终止，详细介绍了异常处理的方案，在第8章线程池的使用，对线程池的使用也有更深入的介绍，如果你感兴趣或者有需要的话，建议你仔细阅读。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使用线程池默认情况下创建的线程池的名字都类似于 pool1 thread2 这样，没有业务含义，而很多情况下为了便于诊断问题，都需要给线程赋予一个有意义的名字。那你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给线程池里的线程指定名字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